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东野圭吾原著，光合积木制作，新经典，喜马拉雅联合出品。第76集。什么？ 因为你每天可以这样过呀，喝你的酒，看你的职棒报道。 这有什么不对？ 没有说你不对，只是说很羡慕。 雪穗掉头走向卧室。 你先别走，你什么意思？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有话就直说。 声音不要这么大，会被听到的。 是你找我吵的。我问你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 没有。 说完，雪穗转身面对高工程。 我是在想，你难道没有梦想，没有抱负，不求上进吗？嗯？难道你打算就这样放弃一切努力，不再磨练自己，每天就这样无所事事的老去吗？我只是这样想。 高工程的神经很难不受到这几句话的刺激，他陡然间感到全身发热。 你是想说，你有抱负，有求上进？你也不会是在装女强人的样子。 我可是认真在做。 这是谁的？那是我买给你的。 我们付了房租呀，而且你不是用卖掉家里地产的钱买的吗？有什么好骄傲的？ 高工程站起来瞪着雪穗，雪穗还以凌厉的眼神。 我要睡了，明天还要早起，你最好也早点睡，酒别喝过头了。 不用你管。 那好，晚安。 雪穗一边的眉毛挑了一下，消失在了卧室里。高工程在沙发上坐下，抓住酒瓶往只剩下一小块冰的酒杯里猛倒。他喝了一大口，味道比平常辛辣。第二天早晨，一觉醒来，高工程便感到一阵剧烈的头痛。他皱着眉头，揉了揉视线模糊的眼睛，他看到雪穗坐在梳妆台前化妆的背影。他又看了看闹钟，差不多该起床了，可身体却像铅一样的重。他想和雪穗说句话，却想不出该说些什么。不知为何，他的身影感觉非常遥远，但是一看到雪穗映在镜子中的面孔，他不禁觉得奇怪，因为雪穗的一只眼睛上戴着眼罩。 你那是怎么了？ 涂完口红正在整理化妆包的雪穗停下了手上的动作。 什么怎么了？ 你的左眼为什么戴着眼罩？ 雪穗缓缓转过身，像能聚面具一般面无表情。 因为昨晚那件事。 哪件事？ 你不记得了？ 高工程没说话，努力想唤起昨晚的记忆。他和雪穗吵了几句，然后多喝了一点酒，到这里他都还记得，但之后发生了什么却想不起来，只是恍恍惚惚地记得非常困倦。但那之后他完全没了印象，头疼也让他无法回想。 我做了什么？ 昨天晚上我睡了之后，你突然掀开了我的被子，不知道吼了什么，就动手打我。 什么？ 高工程睁大了眼睛。 我没有。 你在说什么？明明就动手了，我的脑袋我的脸才会变成现在这样。 我完全没印象了。 也难怪，你好像醉了。 雪穗说着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向门口。 等等。 高工程叫住了他。 我真的不记得了。 是吗？我却忘不了。 雪穗。 高工程试图调整呼吸，脑子中一片混乱。 如果我动了手， 我向你道歉，对不起。 我下星期六回来。 雪穗站着俯视他片刻，说完便开门离去。高工程倒回床上，凝视着天花板，试着再度回忆，但他仍然什么都想不起来。在酒吧里，千都流手上的平底玻璃酒杯里，冰块叮当作响。他的眼睛下缘有些泛红。 今天真的很开心，聊了这么多，又吃了好吃的东西。 他像唱歌一般，缓缓地左右晃动脑袋。 我也开心极了，好久没这么痛快了。 高工程一只胳膊肘架在吧台上，身体朝向他。 这都要感谢你，今天真的要谢谢你陪我。 这句话要是被别人听见，不免令人脸红。所幸酒保并不在旁边，他们在赤坂的某家酒店，在法国餐厅用餐之后，两个人来到了这里。 应该道谢的人是我，总觉得这几年来的郁闷一下子全烟消云散了。 你有什么郁闷的事吗？ 当然了，人家也是有很多烦恼的。 千都流说着，喝了一口杯中的酒。那个酒的名字叫新加坡司令。 我呀， 高工程摇着装了芝华士的玻璃酒杯说道， 能遇见你真的很高兴，甚至想感谢上天。 这句话可以解释为大胆的告白。千都流微笑着微微垂下了眼睛。 有件事我要向你坦白。 一听高工程这么说，千都流抬起头来，眼睛有些湿润。 大约三年前我结婚了，但事实上在结婚典礼前一天，我做了一个重大决定，到某个地方去了一趟。 千都流偏着头，笑容从他脸上消失了。 我要告诉你此事的经过。 好的。 但是要在我们两人独处的地方。 千都流似乎吃了一惊，睁大了眼睛。高工程把右手伸到了他的面前摊开，手心里是一把酒店的房间钥匙。千都流低着头默不作声。高工程十分明白，千都流心中正在激烈斗争。 我刚才说的某个地方就是公园美景，那天晚上你预定的那家酒店。 千都流再度抬起头来，这一次他的眼圈红了。 去房间吧。 千都流凝视着高工程的眼睛，轻轻地点了点头。前往酒店房间的路上，高工程告诉自己，这样才对，自己以前走错了路，现在他总算找到了正确的路标。他停在了房门前，把钥匙插进了锁孔。在一家律师事务所里，女律师看到了她的委托人高工雪穗。在女律师的眼中，这个委托人是一个脸蛋漂亮的足以做明星的少妇，然而表情却和其他人一样暗淡。 这么说，是您先生要求您和他离婚的了？ 是的。 理由他却不肯明说，是吗？只说没法再和你在一起了。 是的。 您心里有没有怀疑什么？ 委托人闻听此言，先是显得有些犹豫，然后才说道， 他好像喜欢上了别的女人，这是我请人调查的。 雪穗说着，从香奈儿包里拿出了几张照片，上面清楚地拍到一对男女在各种不同的地方约会， 男方是头发三七分，一脸勤恳老实相的上班族，女方则是短发的年轻姑娘，两个人看上去显然沉醉在无比的幸福中。 您曾经问过倪先生这位小姐是谁吗？ 还没有，我想先跟您谈完再决定。 明白了，你有分手的意愿吗？ 有，我想我们已经无法挽回，以前我就这么想了。 发生了什么事情让你有了这种想法？ 我想应该是他和这位小姐交往后才开始的，他有时候会动粗，不过只是喝醉的时候。 真是太过分了，有人知道此事吗？我是说谁能够作证？ 我没有跟任何人提过，不过有一次刚好我们店里的女孩在我家里过夜，我想她应该记得。 我明白了。 女律师一边记录谈话内容，一边心想，如果有了证人，要对方就范就太容易了。那种乍看之下像好好先生，却回家欺凌老婆的纸老虎，是这个女律师最厌恶的类型。 我真不敢相信，他竟然会这样对我。他以前明明那么温柔。 高宫雪穗用雪白的双手掩住了嘴，开始啜泣。 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